今天的女人，我妈也不是一种啊，我原来我都很亲亲的，这当然很多个，当然在觉得这样的这样子了，我这个觉得怎么怎么样，现在我个人同时觉得到爱感觉爱就是爱了。 那个叫啥？贪嗔痴。啊，那个贪嗔痴，无意思，不是讲卖去注意着别个物件，意思是讲这个物件注意较重要。贪嗔痴。 那为什么这些注意贪嗔痴，其实比注意这些更加坎坷？ 那是都卖注意来，拢坎坷。那是都无爱 注意。 那是都心无爱注意。都不是该注意来讲，对健康。 对哦，啊，可以。那就你讲，贪嗔痴是感觉嘛，是感受。 你贪嗔痴是感受，特别伊会做一个感觉出来。但是有贪嗔痴嘛，发生的是你感觉是无爽的感觉，所以是个错字啊，你错的感觉，然后啊。一件来一件件是，伊可能对感觉加减会少。 啊，你都讲是两件件 哦。嗯。我你只样子物件了，我先。所以这贪嗔痴呢 ，OK。加一个人，我能讲贪嗔痴啊，讲 OK， 讲讲起风啊，啊，起风才注意到，才错。加一个我能讲，哦，我感觉才起风的时啊，我感觉真正起风。意思讲，我能注意物件是感觉。就是起航的时候有的感觉，所以它不是起航的，不是假设是撑，是一个轻心的，它是一个轻心做起来的感觉，有轻心有在的时候，感觉是一个款，惊的轻心过的感觉是一个，就是一个感觉，贪的时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感觉，这严的时候是一个感觉，心无路无奔不是一个感觉。 你 一 直 讲下 你 先 做出 来 的感 觉。对，所以假设我能讲，我起航啊，我感觉正起航是，我是注意感觉，不是注意起航。那是要注意这个起航呢？啊，这个起航的伊是按什么物件来？伊是按什么款的？它的性质啊 ，characteristic。 你讲这个是 气量，哈哈哈哈哈，气量，他们是起航。气候不安，做看你看，气候没是看你什 么？这感觉是归来咯。 一感感觉不像，但比伊感觉是为这个。 特别真话 哦。真话像。对 哦，真话里面。 心态。 哎，真话讲讲，铁讲。 没铁，没铁。伊这个，你感觉到感觉是这个气候，你不是大变化怎样？你可能。都是不看，都会知噶是唔知影。 你感觉上 ？Yes。那是你感觉怎样怎样？用来讲，他这里起用的是本怎样用？你有这里无智慧去知影？我这里知影的是嘛？那是伊无够智慧来讲，伊看未出这里物件，因为是这是较旧的物件。新的物件是较旧。 只要看感觉就错了。 所以经历使大感觉很开心，因为你会用这个感觉来和你会知影心出来就用嘛，你会 awareness， 你利用伊啊，来和你会 awareness 出来就用，你无点落去，你注意，你无该受怕，你无爱晒照，你无对应，你加伊来注意，按你看来讲，你会利用这个气候明显。来学你心觉用，学心就知影的心觉用。我学到一个人生观啊，一句话在面前修行的时候，我伫行，啊，在伊的 meditation hall 啦，啊，一直从头顶踏步，从头顶踏步下来踏步。我伫行的时候，我有一个浮起来一个心，一个好念的心，看到边个人，人啊。无安尼，我安尼搞啦咯。我笑甲鬼啊嘛，真卡笑咯，我比你较搞。所以追到这个心，这个想法浮起来时啊，我追到的时候，我感觉真歹势哦。 ผู้ไพ่เสียอยู่ที่ในสเตเซียก่อนจะเลยดูสิอันนี้ผมสิวเลยไงแล้วอะไรก็ไม่เสียว่าตัวเดียวจะเลยเสียว่าผู้พี่ไรคำกล่าวยังไพ่เสียนี่ก็ไพ่เสียสิผู้พี่ไรที่อยู่ว่าไม่คิดจุยเอาค่อยเสียมอ่ะไม่ค่อยเสียมไม่จุยจะได้ไพ่เสียสิแล้วจะเสียมเลยสิจะจุยเดียวเอ๊ะอันนี้ก็ไม่ดีไอ้จุยไม่เสียมก็ขอให้ชิมตัวที่ไหนจุยไม่ได้จุยจะเลยไปไพ่เสียสิมันจะจุยภายเสียใช่ไหมสิแล้วอุ่นเนี้ยเนี่ยกะกี้คอยจุยเนี่ยบุคคลที่ไปคงจะอีบัวไปแต่งอีอะไรก็ค่อยไปใช่จะภายเสียเสียงก็ความจุยเสียนี่ว่าพายนี่ก็เองใช่ไหมจุยเสียไอ้จุยได้จุยได้จุยยังได้ภายเสียเสียงจุยได้จุยรับกันเอ่ยกำกับไม่ใช่จุยรับเอ่ยรับเขาอินบัวกี่แล้วจะจุยเสียงก็ดีอ่ะได้ติดต่อติดต่อติดต่อว้าฉันก็เอ๊ะจะจุยละจริงจริงต่อเนี่ยจุยเสียงยังต่อไอ้เสียงยังเป็นก็ยังยังจริงจริงต่อซึ่งเอลี่ยอมยีเอลี่ยอมจะได้ทำจริงจริงไม่แค่ไม่สิการนั้นเสียสิ่งเนี่ยจะได้ energy ไม่แค่ทำจริงจริง พี่มองสิอ่ะใช่เพื่อนกัน อืมใช่แล้วเอกีจะมีแก่บางนาสีบ้องวาลังอยากจะเลี้ยขี้ห้องในสิ่งตรงสุสีวาลังไหนก้องจุดขังก้อง สวยอย่างว่างไป คุเซจูนก็ว่าสู่กาเซนสู่ไอ้ยำเชวาลังสิ่งไอ้ของเตี้ยวของมันเตี้ยวเสียงว่าเราจุยที่สุสีก้องคุเซจูนยองเอวานี่สิ่งDevelop the perception of not self, anatta. It's going to be too easy. It's what. Otherwise, soon he was going on calling me. Calling out the phone to Jasilan. Baby, I'm calling. Tiana, I'm calling. Because Jasilan, they're going to be a poor one. I'm going to be a poor one. So, don't you see Julian was saying again?我那时就起好个心理，做点我先嘛，我不掉啲爱来个啲来嘛。所以当时就做点我先嚟讲，冇咩，你是你说冇咩啦，你是应该我先嘅，唔是讲啊，修错了唔是。因为我谂过有嘛，所以冇有咯，冇来。做咩事落好？因为有这个条件落好嘛，冇落。做咩事起好？有条件起好嘛，起好嘛，你应验有啲嘛。发生，所以是主连发生一件，无完无很惊啊，家己来了。所以用安尼款想法来注意来讲，我人就会假意做事话，都 take it personally， 啊，了就安尼好注意。OK， 了贴了贴平平安，这感觉是安做款来，这感觉有，你心是安做款，把你有这个感觉。先去做物件，把路先感觉。啊，你去时时都要注意物件，都要注意较油了咯。有这个机会啦，无了就会注意到啦。啊，有这个机会，利用贪嗔痴，卖好贪嗔痴利用。 反 正摔着，但是可能都是在心里。那天这个物件，我是好多 idea 呀，所以從這個 idea 呢，一路路路燒到做到阿貝了了，你心裏邊了阿貝發生嘅事啊，路路一度喺這邊已經做嘢緊了，這個 idea 就掂了啊，阿貝都做嘢事啊，可能冇想了 ，OK， 咩空氣掉下都頭疼咩？ 我等我告訴你頭疼。 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你没变